水族馆。小女孩来到了水族馆，看着玻璃另一边的世界，无限的寂静，水草、石头都静悄悄的。看着看着，自己也仿佛轻轻地飘起来，和鱼儿一起共舞。有一位小女孩，名字叫做小林，她穿着一套红色的洋装，静静地看着水族箱里面的世界，水草随波摇晃着，摇啊摇的，反射在玻璃上的红色身影，似乎也摇啊摇的晃了起来，轻飘飘的，好像变成了水中的小红鱼了。慢慢的飘到水草上面，小林碰见了一条小红鱼。小红鱼以为这身穿红衣的小女孩是新来的同伴，也很热诚地欢迎她，主动地要带小林去认识新环境。 你好，我带你去认识其他的朋友好吗？ 小红鱼很热心地这么说着。 好啊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 小林很感动地回答着。小红鱼在前头带着小林穿过了水草，一群红蓝相间的鱼儿低空游过，小林如鱼儿一般地游着，期待着前方的惊奇与冒险。他们顽皮地穿过石头缝隙，享受着水流动的刺激，而所有擦身而过的鱼儿也微笑地欢迎这一位新客人。 哎，你好，欢迎您。 谢谢，谢谢您。 一条大鱼跟他说话，小林也很高兴地回应着。眼前出现了许多堆叠的石头，小红鱼停了下来。原来这儿就是小红鱼们的栖息地，数以百计的小红鱼七嘴八舌地游了过来，小林则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面休息，并且接受大家的关心与好奇，真是热闹极了。 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小红，欢迎你。 一条小红鱼这么说着，而另外一条小红鱼呢，也过来打着招呼。 嗨，我叫小乔，真高兴认识你。 嗨，你好，小林。 哎，是谁这么吵啊？ 小林坐的大石头突然动了起来。哇，原来这块大石头是一条大鱼的身体呀。大伙儿的吵闹声惊动了这一条巨大的鱼，大鱼往上冲了出来，小红鱼们吓得四处乱窜，还坐在大鱼身上的小林，他就只好顺路搭了一段便车，一直到这条大鱼在玩潜水游戏的时候，小林他才一咕噜地游了开来，继续他的水中探险。海水的颜色越来越亮，由原先的深蓝色、深绿色，再转为浅绿色，最后呢，则出现了一圈一圈的小水泡，在黄绿色的海水中不断地往上飘动着。随着不断上升的小水泡，小林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亮黄色的四方框框，那是什么呢？ 哦，原来是水族箱的开口啊。小林突然发现他正站在水族箱的前面。哎，可是为什么小红鱼也跟着他出来了呢？好像梦一样哦。小林参观完了水族馆，好像做了一个好有意思的梦。走出水族馆的门口，室外阳光普照，树叶间的阳光摇啊摇，小林呢却觉得自己好像仍然是水中的一条红色的鱼，游啊游的。